北京时间16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就是爽子，欢迎大家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亚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于田，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关注活力982北京青年广播。 既好听又好看，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我是崔洛阳，我在这里等。 我是美妆博主杨霞，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有请女神小雨闪亮登场。 北京时间的下午4:02，欢迎来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每天下午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又到了周二了，今天呢，我们会来聊一聊和旅行相关的话题。我们百分百 party 呢，会跟大家一起说一说这个跟团游和自助游到底哪一个更好，更加适合你呢？大家在跟团或者自助游的过程当中，有吃过哪些亏，或者是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经历，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沟通和互动。同时呢，在一直播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到活力982，也可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在今天我们直播间里呢，坐了两位嘉宾，其实大家都很熟悉了。一位呢，就是我的十年老闺蜜海鸥。什么叫老闺蜜？多肉小公举，我们一起欢迎海鸥。 Hello， 大家好，我又来了，我觉得我快长在这儿了，真的。 每周一来， 对，而且我已经有很多绰号了在这儿。 而且大家都很喜欢他。海鸥每次一来上直播呢，会给我们涨很多粉丝，而且会有很多的朋友给他留言，表达对他的喜爱，这也是对你的一种肯定。另外一位嘉宾呢，可以说是我们982从开播开始的一位元老级嘉宾，但是因为他毕竟比较年轻，最近放暑假了，所以呢，这个孩子就出去玩了一圈，玩了一圈呢，终于回来了。这不刚一回来就让我给逮过来上节目了，一起来欢迎很久很久没有见的子阳。 大家好，我是子阳。 你都去哪玩了呀？ 我其实没去玩，我去打比赛了。 去打比赛了？ 我们一放假就去打棒球比赛了，去打全国比赛，然后去内蒙，然后从内蒙回来以后，我又去了大连，因为最近不是建军节嘛，然后我妈是部队的以前的老兵，所以我就跟我妈一起回她的这个驻地看了一眼，然后又在辽宁玩了一圈，然后我就回来了，回来我就被蹬来了。 好大的一圈啊！ 对，真的是，因为我一看他一发回北京，我就立刻给他发微信了，我说快点来上节目。 好像最近也是出去玩了一个高潮，小高峰 是的，因为现在也还是在放暑假嘛， 对对对， 所以无论是小的孩子，还是这种上大学生什么的，大家都很喜欢出去玩， 对， 就是在这个假期里放松一下。 那你怎么最近没出去啊？扎心了吗，老铁？ 因为我上有老下有小，还要做节目，没有办法出去玩。 对，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一直播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到活力酒吧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直播哈。首先呢，就进入我们本期的女神麻辣烫。来，让我们欢迎直播平台上面的心境，以及疯疯癫癫十六年整，还有誓言一瞬间的誓言，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能够收听收看我们本期的节目。今天我们女神麻辣烫第一条消息呢，是想跟两位探讨一个很小但却比较重要的事儿。是什么呢？就是平时在生活当中，是不是无论我们自己还是家里人，一定你们家里会是会有人说喝红豆薏米水是去湿气的，对不对？ 对啊，而且我们家是常常会喝的。 对，而且海鸥平时还老跟我说，如果最近胖了一点，他会喝一些薏米水， 对， 来去湿气，这样可以减肥。可是他却迟迟没有成功。当我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我就知道，哦，原来他不成功的 原因了，是吗？ 对，找到了他失败的原因。其实呢，红豆薏米确实是有很好的祛湿效果，经常使用的话可以改善皮肤的状态，消除浮肿啊，美容瘦身等等。但是呢，关于红豆薏米的吃法，最普遍的是两种食材直接一起熬粥来吃，红豆薏米水、红豆薏米粥，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吃法可以祛湿呢？其实它答案是否定的，原因有两个。第一呢，是红豆薏米中的红豆，它其实指的是赤小豆，而不是红小豆。但是往往我们家里用的是红小豆。另外一点呢，是如果你要想有好的祛湿效果，薏米一定是要经过烘焙过的熟薏米，而不是生的薏米把它煮熟。我们先来看我这准备了一张图片啊，就是告诉大家红小豆和赤小豆的区别。图片左边的这个是赤小豆，右边的是红小豆。我们应该来用赤小豆来做这个红豆薏米的饮品，这样的话才会让我们的湿气真正的被消除。 哦，那也就是说我们在吃的那个东西其实每天都在吃热量，是吗？ 不是热量，我来跟你讲一下啊，就是如果你用生的薏米和红小豆呢，你吃了之后你的湿气会更重，你的身体会越来的越寒，就会变成了湿寒体质。 真的吗？ 真的，我没有骗你。 哎，可是每一次我们那个喝完薏米水了之后，其实它还是从身体上来讲，你比如说上厕所的次数变多了。这个是 你喝白水上厕所次数也会变多呀。 多喝水就好了。 但是没有啊，我觉得比如 说看到了吗？我们两个人同时向你投来嘲讽的眼光。 好吧，你知道我们家里的薏米被我吃了多少？ 所以你 几袋， 下次一定要把薏米放在烤箱里烤熟了之后再把它熬水喝。这个消息虽然很小，分量很小，但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却是随处可以用到的。 好，那我干脆不吃好了，还要烤，很麻烦。 天哪！ 所以说以后应该有那种就是做好了的。 对呀、啊， 我买来直接做就好了。 对对对， 你可以， 我可以去卖这个。 刚快毕业了吗？可以用这个来做一做生意啊。 我毕业去卖这个吗？ 你生意有了， 发现生机了。 我给你，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是一开始就给子阳发现了一个发财致富的道路。 能毕业了， 是这样的。然后我刚刚就想到说，我在坐月子期间每天都喝红豆薏米水， 那你也是那种没有烘焙过的， 所以导致于我现在又痛经啊。 那 会跟这个有关吗？ 我觉得可能多少有一点关系啦，多少有一点。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的还是跟吃有关。日本最近出现了一种不会融化的冰淇淋，这种冰淇淋呢，在28度的气温下仍然可以保持原有的形状。从网友送出的体验来看呢，这个所谓10分钟不会融化的冰激凌在夏日室外温度下的确做到了没有融化的效果。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长成什么样子。 天哪， 好可爱。 那是个人吗？ 这是一个熊 啊，好像是， 离得远看不清。 这是一个熊。 然后它除了刚刚那只熊，还有各种各样形态的，比如有桃心啊、小花朵呀、一个小松树的形状呀，等等等等。 那所以它苦心做出了这样十分钟不会化的冰淇淋，它的意义是什么？ 我吃果冻不好吗？ 适合你这种吃饭慢的人呀。可是那 有的时候冰淇淋就是吃汤。 对啊，那十分钟又能差多少呢？ 但是我觉得其实就日本国是会愿意总做一些这样的东西的。 你们难道不觉得这个发明真的很厉害吗？ 就有的发明就是感觉很厉害，但好像并没有什么用。 很鸡肋、啊， 对对对对， 化不化反正都吃到肚子里嘛。 对对对对，你拿到了肯定第一时间就想吃、啊。对呀、啊， 呵呵， 好吧，这个反正我如果他有的话，我会尝试。 嗯，对对对，至少样子还是可爱的。 吃冰淇淋长肉，嗯。 不怕，我们都这么瘦，胖的只有你一个人啊，这有什么可怕的？ 下礼拜接着出去玩。 再见，慢走不送哦。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呢是在一直播和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到活力98，都可以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直播。那我们今天百分百 party 即将讨论的话题是跟团游和自助游到底哪一个更好呢？大家可以跟我们进行积极踊跃的互动。出海的鱼和清醒 OK 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你。接下来麻辣烫今天要聊的最后一件事呢，是女生的化妆品原来这么脏。海鸥，你会觉得咱们自己用的化妆品很脏吗？ 我会，而且我常常会因为它很脏到，如果有朋友来我们家，比如说他想补个粉啊或者干嘛，我会很不好意思。这个我不想把它打开，因为我觉得别人看到了会觉得，哎呀，这就不想用了的。 可是有的时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你把它那个粉盒打开之后，你只要一站，它必然会脏。 对对对对，看着就很不想用了就。 打开之后非常不符合女神的身份。 嗯，反正哎，雨涵来了。 海鸥公主，下午好， 下午好。又来看我们撕来了是吗？ 好啦，所以其实我们的化妆品真的是暗藏了很多非常脏，可能有一些死角是你都想象不到的。然后呢，我在网上就找到了一个小视频，来告诉你的化妆品到底有多脏，以及我们应该怎样处理化妆品脏的情况。 今天我来做个实验，看看平时我们用的化妆品上到底有多少细菌。取使用过的化妆品涂在培养皿上，在实验室培植两天后，竟然全是细菌。看着就起鸡皮疙瘩，这可怎么办呢？以上实验可是真的有人做过，所以化妆品上存在细菌不是说说而已哦。绿脓杆菌、金黄葡萄球菌、霉菌、大肠杆菌等都是化妆品中易滋生的细菌，尤其绿脓杆菌，不小心就会引起皮肤、眼睛感染。 那难道化妆品就只能用一次了吗？ 不是，保持化妆品卫生，首要清洁化妆工具。用过的海绵蛋上沾着彩妆、皮肤油脂、皮屑、空气中的灰尘，如果直接再次使用，想都不敢想。清洗本部海绵蛋用专业清洗剂，采用按压的方式轻轻将里面的脏东西挤出来。清洗过后用毛巾卷住挤干水分，再用凉布彻底晾干。但清洗只能维持海绵蛋短暂的清洁，所以为了卫生，还是至少半年就换一下吧。化妆刷清洁方式之前奶奶有仔细讲过，不知道的宝宝快去看看吧。 那除了化妆工具，化妆品该怎么清洁啊？ 使用浓度70%以上的消毒酒精，兼具保湿及杀菌作用，挥发快，不易残留在产品中，药店的医用酒精基本就是了。口红用纸巾擦掉口红表层，清除上面的皮屑，然后用酒精喷雾喷几下，挥发后就可以了。膏状霜状产品，像腮红膏、眼线胶、粉底膏、遮瑕盘等，用蘸酒精的纸巾擦掉表层，清洁瓶口瓶盖部分，同样喷几下酒精再挥发。底妆产品呢，一种是要使用削笔器削去表层的，另一种像眼影笔这种软笔，可以用酒精纸巾擦去表层，然后喷酒精喷雾就可以了。眼影粉、定妆粉、修容粉等等粉状产品呢，简单的喷上酒精喷雾带干即可。对了，如果你的粉状盘碎了的话，也可以用酒精来压盘哦。 真的很实用哎，而且我好喜欢我今天节目当中两位嘉宾，他们两个非常非常认真的在看我准备的视频。可能其他嘉宾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他们就会看看手机啊，或者是整理整理自己的妆容、发型之类的。他们两个就是 很走心， 明明离得很远，却非常走心的在看。 你就不怕你别的嘉宾现在正听着呢？ 不会，别的嘉宾也很爱我呀。哎，那接下来呢？刚刚我们所以说，看。 看到这个视频，我瞬间有点语无伦次啊。嗯嗯，怎么讲？就是在平时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要经常清理我们化妆品的一些粉扑呀，还有上面的一些脏东西，不然如果时间长了，而且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千万不要把它们一直放在洗手间里面。 嗯嗯，而且我觉得其实有一些小的建议，比如说那个好多地方卖那种一次性的，你比如说一大包很便宜，比如说粉扑啊，或者是上底妆用的那种海绵啊，可以比如说用一两次就给它扔掉了，那样其实是最好的。 嗯， 要不然我觉得其实这个看起来，因为我也买过那个就是清洗那个清洁蛋的那个东西，但是你买了之后你依然会忘啊，虽然你知道它脏，但是你还是会忘。 对、而且还是会很久才洗一次。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真的很脏啊。 嗯，所以你就不要给大家看你的粉饼了。我觉得大部分女孩都会那样。 以后我对象下完节目回来，我不会再亲他。 化妆品脏的不是女朋友脏， 那他化完以后就 顺势脸就脏了， 所以这样你就会嫌弃他。你这种男生， 我今天就不该来。 对这个话题啊，真的 嫌弃你。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进入我们本期的百分百 party。嗯， 说走就走的旅行，总会有欢乐和奇遇，美丽随心所欲，奇妙的旅行哈！我们的 party 要开始喽！ 我们的 party 要开始喽，进入到周二的奇妙的旅行的环节。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跟团和自助行哪个更好呢？乐活派雨涵说，子阳注定孤单，好像是这个意思，我理解的是 祝孤生， 祝 注定孤单终生， 孤独一生。谢谢啊， 要不然接下来就我跟海鸥两个人聊就好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大家不要忘记，可以在一直播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到活力酒吧，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沟通互动，跟我们一起说一说你在跟团游和自助行当中更倾向于选择哪一种，以及原因是什么？你觉得跟团游和自助游的优点和缺点都在哪里？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啊。 嗯嗯嗯，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嘉宾的基本情况吧。嗯、子阳，你叫什么？海鸥。 基本情况我就想说，我是女，然后已婚，什么？ 28岁吗？ 没有18岁。 这个还是得认真说一下，因为我觉得年龄对于我们旅行的有一些情况有很大影响。 对对对。 啊， 因为 他想通过歧视咱们两个的年龄， 没有没有，没有。 那好了，那就介绍喽。我是小雨，我是90年出生，今年27岁。 我是海鸥，00年出生。没有了，我89年的，然后我跟小雨是大学同学。 嗯， 看不出来89年的呀。嗯， 看不出来吗？ 以为是85的吗？ 大家好，我00后啊。 快点，快点。 我是子阳。我96年出生，我估计现在没有人相信。 他真的96年出生 吗？我真的96年。 好了，我们跨过这个问题，简单的介绍一下基本的年龄情况，大家就可以了解到我们的年代了。然后呢，接下来要说的是，子阳，你平时在生活当中自助游和跟团游是选择哪个比较多？还是？ 我从来没有跟团游过。 从来没有跟团游。 从来没有报过。 小的时候呢？ 小的时候也没有。就小的时候也没有报过团，我小时候唯一一次可能跟团算跟团是在学校的时候，那会儿我学音乐嘛，然后我们去出国比赛，然后会有这么一个团，但它不是旅游性质，所以这个参考价值可能会低一点。除此之外，我不管出国国内在哪里，我从来没有跟过团， 即使和爸爸妈妈一起也没有。 也没有。 那你爸妈很洋气耶。 我爸妈他们就会觉得跟团很麻烦可能。 那所以你们一般是出国的机会，就出国玩的机会比较多，还是在 也多也多，但是就不会跟团，因为除了有几个特殊的国家，除了 完全 语言没法沟通那种，其他的你用英语都可以，包括很多地方现在中文都可以。 所以这个真的是跟年龄有关吗？ 哎，那我想问一下，子阳的爸妈英语也是很好的吗？ 我妈就是教英语的。 哦，怪不得，很羡慕。 那 就是教英语的， 这个没法说了。你要是真的是天天有一个随身的翻译在身边，当然是不需要跟团。 海鸥呢，你是跟团和自助游的比例是什么样的？ 我的比例是在我年少时我都是在跟团，然后当我不再年少的时候，我就都是自由行了。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最大的区分 不是语言问题，其实是经济能力的问题。 嗯， 对对 对, 对， 因为在我这儿来讲，跟团我还是觉得 不好。 对啊，玩的不好，吃的、穿的啊，不是吃的、住的，可能都会差一点。然后，但是它便宜啊。比如说去东南亚的国家呀，就反正在亚洲、东南亚都是几千块可能就搞定了。 嗯， 对。但是那个体验是太差了， 是这样的。哦，我之前呢也是觉得跟团游比较方便，所以我也跟团过几次。 嗯， 哎，几次呢？大概三次左右吧。 嗯，跟团的时候。 对，跟团去过两次日本。 嗯， 还去过一次亚洲的某国家。 嗯， 然后呢我就会发现说，跟团的时候，因为这个一个团里面可能小的团有20个人至少， 嗯， 这个团里面的人会是男女老少各个年龄阶层、各个地方、 对对对， 各个城市， 嗯， 他们的文化水平以及说生活的什么经济水平都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大家在一起玩是不可能玩到一起去的。 嗯， 因为在这个旅行过程当中每个人的目标不一样，那可能比较悠闲的大爷大妈他们可能只想看看风景，年轻人就多多喜欢在购物的时间，还有一类人就很享受那种吃当地食物的感觉。可是呢在你跟团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吃的很不好， 嗯， 而且住的话一般不会安排你住在市中心， 嗯， 可能是很偏僻的地方，就是出来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啥也没有， 而且条件也很差， 对，住的也不舒服。 嗯， 所以说有了那几次经历之后呢，我个人就不太愿意说跟团去旅行了。 嗯， 而且你说的那个20人的小团其实已经在 很小很小了， 已经在就是团队游里已经算很不错的团了。因为你知道有见过那种一个团就是几个大巴车是一个团，可能算下来要50-60人成团的那种。因为我虽然没有自己经历过这样的团，但是我爸妈呢很不幸有一次就是摊上了这样的团。 嗯， 然后他们去的时候就相当于一下午，比如说说好了3点钟要集合去下一个地方的时候，嗯，他可能所有的人都在等那一个人，然后这一下午全荒废了，然后最后6点钟的时候坐上大巴去第二个。 这么夸张啊？ 对，就相当于一天都在等，就什么都干不了，就少一个人所有的人都要等。对， 而且我听说好多跟团的时候还有购物，他会那种 购物团、 嗯， 他会强迫你。但是现在不是有一种团吗？是说你可能比普通团要多交一点钱， 嗯， 但是呢，他会给你保证说全程无购物， 嗯， 根本就是扯的。根本就是扯 啊，是吗？ 我真的我要吐槽，就是前几年我也去了亚洲。 你这个人真的很爱吐槽， 真的我这个太有发言权了。前几年我去了某国，亚洲某国， 嗯， 然后呢，在去的时候，刚刚进的那个团的时候，我特别开心，因为他的那个导游是一个当地的，就是那个某国的一个帅哥， 嗯， 特别帅，真的特别帅，就是欧巴型的。知道吗？然后呢，整体看上彬彬有礼，然后跟你也混成一片，特别特别好，也是一个小团儿，精品团， 嗯， 就是平时可能这个团6000块，然后我们那个团有9000多， 哇，那还不便宜， 不便宜， 这个国家这个价格很贵， 对呀， 对。 然后他也是这样说，他说精品团是绝对没有什么消费啊， 嗯， 强制消费，然后什么都没有。结果我们去了第一天、第二天特别开心，第三天的时候。他把我们晾在那个车上，然后就开始拿着那个麦克风在车上跟我们说，他说我觉得中国人都是很有钱的，他说你们从北京来这玩，那你们肯定都是很有钱的人，如果你们在这不买东西的话，你们给你们的国家丢脸，就这样说，就用很蹩脚的中国话说，然后车上鸦雀无声。然后他说我对你们这么好，这么多天我给你们推荐那么多地方，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就用这种就是国与国之间的这种话题来刺激你，你懂吗？就让人特别不舒服，然后 很过分。 最后他把我们扔在了一个免税店，就在那个门口。他说我呢没有强制你们的意思，但是我的话已经说到了，我在这2个小时，你逛我也是2个小时，你不逛我也是2个小时之后再走。所以我们就一直在那等了2个小时。 那你们那个团队人真的很争气，没有一个人进去是吧？ 没有，我们最后还是买了很多东西，因为。不是因为我说的可能还没有那么夸张，他已经把这个东西上升到就是，我觉得我是中国人，他那么说了之后，我就觉得老娘又不是买不起，我不能再看扁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特别会用人性来刺痛你。 然后我就不买，反正我买不起， 你就中招了呀！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就在门口待着。 不会不会，然后 而且他旅行团这种他会比如说对你的行程有限制吗？ 他就跟你说呀，他说我们今天下午本来就是应该在这站一下的呀，然后他说我没有强制你消费， 而且因为我没有办过团，所以我不了解说会不会比如说你要出国的话，护照这些东西他保管会在自己 那应该不会，现在应该 不会， 那可能对于我来说，如果像那些有些国家的话，我 就自己走了， 我就走了， 那不行，那好像不行， 好像不行， 是因为我 因为你的签证好像是什么团签， 对， 这样的话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小问题， 那以后我可能更不会抱团了， 对， 当然我觉得肯定不是说百分之百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我身边好多经历过这样的都是这种感觉。 我出国跟这几个团倒没有说经历刚刚海鸥说那么夸张的情况，但是让我觉得不舒服的一点呢，就是女生嘛，如果你要是去日本这种地方玩，肯定是买买药妆呀， 对 啊，想吃点东西这种为主，但是呢当时我们有一次跟团到了大阪的新斋桥，新斋桥这个地方只给你留了一个小时的时间，他们本来说是要整个团一起去一个很偏僻的中餐馆吃个团餐，那一个小时基本上40分钟已经没了，那你还逛什么呢，所以当时我就跟那个导游说，我说我跟我一个女生朋友一起去的，我说我们这一顿饭就不吃了，我们两个自己去逛一逛，所以重点给我带来的苦恼就是说他这个旅行时间安排的问题上会让你觉得很不自由，如果要是咱们自己安排的话，可能就会把喜欢的安排时间很多，不喜欢的景点你就可以一带而过，或者是根本就不去。 对，而且 这也是自由行的一个好处。 可以到当地，比如说有时候因为咱们去之前都要看攻略，可能我对这块有一个预想，它是这样的。 对。 但你到当地，可能它真不是这样。 对对对。 像比如说我在越南的时候，我在越南，因为我直接飞到了胡志明市，然后一路坐大巴，那种大巴一路走到最北边，然后当时我在越南海边有个地方叫美奈。那地方特别漂亮，然后而且我当时在有一个网站叫 Booking 上面订到了，这就为什么我说我肯定会自由行，我订到了一个那种海边庄园式的房子，一个小别墅， 庄园啊， 一晚上200多人民币， 越南是挺 这么便宜吗？ 我在越南13天花了5500块钱， 哇， 而且住的是不是很舒服， 而且我住的都是三星级以上， 天哪。 然后我当时在美奈的时候最高兴就是本来我们订的是比如今天冲冲浪，明天玩玩这个，因为在海边嘛，然后烧烤什么海鲜，但是在那边可以租摩托车，8美金，然后你租一天。我租了一辆摩托车以后，我没有去什么冲浪什么的，我就觉得海边风景真的很好。它有一个公路，沿着海边一路可以往下开，我一路开到了下一个城市，然后在下一个城市， 你一个人吗？ 我和我一个同学一起。一个人有点危险，因为然后我一路骑到下一个城市，然后在那个城市我们吃了个饭，我一路骑了回来，就沿着海边，就这个感觉。 那你有活动量那么大还能长胖，真的是很了不起。 骑摩托车，摩托车。 你的重点怎么总在他身上长胖的这件事儿上？ 过分了， 过分了。那你们这一次旅行当中吃的好不好？ 好啊，因为你在越南的话吃海鲜都是新鲜的， 越南就消费还 越南的消费真的很便宜，必须说很便宜， 对对对，我看过有攻略说越南是就是我们出去玩的首选， 而且因为当时我去的时候是9月初8月底9月初，就因为我还在放假嘛，放暑假，对然后我去的时候就等于反季节，但其实它越南你说的热其实没那么热，每天那个风一吹就凉快，不像咱们这边闷热。 我觉得越南是一个非常值得去的国家，因为呢它怎么说，就是你在没有去之前和你真正去了看到的景色完全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在下一次我们可以在旅行这个环节就让子阳来跟我们好好的聊一聊越南这个城市，然后具体如果要是你安排10天在那儿，我们应该怎么玩啊，然后还给我们推荐一些好吃的好玩的和住的地儿。 你指望我这样你还损我吗？ 我当然要损了这样你先答应我，你 先 来， 我先答应你 先答应着然后再说， 对，再说 现在的孩子这么滑头吗？ 哎，但是我觉得小雨可能就是很多人他会说虽然大家都知道自由行会好一些，除了语言以外，但是肯定的自由行它一定要比团队游要贵一点嘛，但是我看我之前看很多攻略，其实如果真的规划好了，就像子阳说，比如说在 Booking 上啊或者什么直接把它提前订好了，其实价格还是很合理的。 对 对对对， 自由行的话就是一定要提前，但是还有一点好处就是如果你要是有一些多次往返签证或者是那种去落地签的国家，也可以来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也会觉得很开心。 我去越南从想去到去3天， 我签证两天就出来了。越南是落地签，但是我不推荐落地签。我去很多国家都落地签，但是我害怕。 你害怕什么呢？ 我怕被拒。你但凡被拒，你机票就白买了。 落地签不会被拒签， 没有微乎其微的可能。 有微乎其，就怕万一赶上怎么办？所以我一般，而且因为他之前签的话，你只要不是说今天想去，明天就去那种，你之前都可以去办一个加急，然后你办完以后，这样你就安全了。你去那儿， 但在这一点上确实团队可能就会你安心一点了。这些东西都不需要你去做， 确实。好，我们上半时段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不要忘记继续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呢是在易直播和花椒直播上面搜索到活力九八二，都可以来收听收看我们本期的节目。下半时段当中我们会继续和大家讨论跟团好还是自由行好，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见喽。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九八二，生而不同，我们是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 我是海鸥， 我是子阳。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可以通过公众微信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呢是在易直播和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到活力九八二草原，进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你。大家也可以更加积极踊跃的跟我们进行互动啊。本期我们互动的话题是跟团游和自助游到底哪一个好呢？刚刚我们几个人也都是说了一些我们自己关于跟团和自助游的一些小小的经历。其实我个人还是觉得，就算是语言不通，如果你有 WiFi 的话，自助游还是很不错的。 对。但是我觉得刚才我们说了，就是咱们仨其实还挺一致，都说这个自由行好，当然我们自己也是这么觉得的。但是还是应该为一部分群体抱一下不平，就有一部分人其实他还是比较适合团队游的。 比如嘞， 比如说上一点年龄的爸爸妈妈，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的那个年龄层 是。 再或者，其实我觉得大学时代的学生，如果说没有那种特别特别丰富经验的时候，其实还是应该团队游比较安全。 一是他没有经验， 对， 在当地会碰到很多情况。 对， 可是你不觉得旅行的意义就在于说，你在当地碰到一些突发情况就很开心。我跟海鸥之所以我们是这么久的闺蜜，也是因为我自己总结的，我们私下其实没有聊过，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呢，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也是忽然突发一些很奇怪的情况， 对对对， 我们就会觉得友谊被紧紧的联系了起来，就会更开心，觉得人生就是这样丰富多彩， 有种生死之交的感觉。 会这样想哎。 可是我觉得出于安全考虑，咱们出去玩的时候还是得小心。 对对对， 而且比如像抱团的话，他你至少有人能管你，就是你能找到你。你在国外，比如出了事儿或者怎么着，你要个人自己出去个人游的话，你联系使馆其实有时候都有问题。 看一些地方了，你比如说在国内其实还好，因为咱们国家的治安很好。 对， 如果去国外的话，你比如说大一大二的学生很小，然后他再去一个并不是特别安全的地方的话，多多少少其实还是会有一定危险的。 对， 毕竟你在团里边，然后都是集体行动，而且还是安全一点。 但是肯定如果说比如出去玩异国他乡，然后特别美的景色，然后有一些突发情况， 是吗？ 有些邂逅，哎，那也很好。 突发情况其实很有意思啊，但是怎么讲呢？跟团游其实就是会觉得中规中矩，这趟旅行， 对对对， 被 别人安排的， 不会有什么出彩的地儿，但是也不会危险。 对， 可是咱们都是比较有自控能力的成年人，所以说出去的时候，只要你自己稍微注意一些，然后呢，还是建议大家去体验一下自助游的乐趣，因为你自己订酒店呀，还有说自己提前很久订的机票，然后制定好的计划，比如说从一个城市怎样坐火车到另一个城市，我们应该怎么玩， 也是种锻炼。 在网上提前找好一些攻略，比如说哪一家饭馆好吃，我们可以去尝试一下，这都是一些你跟团不会带你去体验到的一些怎么说很有趣的过程。 是的，是的，而且我觉得这个也看，我觉得就是同行的人是谁。 哎，你们两个在自由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就是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觉得那种是突发情况，然后是迷住你的自由行的点？ 迷住我的自由行。 我遇到可能最大的突发情况，因为我这个人特别没有安全感，所以我旅行焦虑症，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我出发前一天可能会检查我的包，检查我所有的东西。 很小女生哎， 但我害怕呀。然后我到地方每次也都会，就是我会谨小慎微的。我唯一遇到一次就是突发情况，就是当时我去还是去越南那次，我的同伴他也办了签证，但他到了当地被人给拦下了。 为什么呢？ 不知道， 就是落地签的时候， 就我他可能他的签证，因为他我是北京户口，他不是北京户口，所以他可能办的方式跟我不太一样。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就算自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也很怕遇到猪一样的队友。 会的，会的。 哎，他没在听吗？我。但当时这个是已经出了这个问题，然后而且他的英语不是很好，越南人的英语也不是很好，然后他们两个就聊不明白了啊，他们就聊不明白了。然后好不容易终于聊明白，他出来了，然后他把所有的原件拿出来了，所有复印的我们的行程单、机票单、签证什么这些所有东西全落在关外，就在机场那个进口里。 这是吓人的。 然后我看他那样，我也不指望他了，我自己一个人回去，然后跟五六个越南的海关人员，反正他们也说不明白，我就给他们说， 连 比划带说英语。我英语我觉得他们应该还能听得懂，然后最后终于说明白了，我等于我又出去一次。其实我当时等于出关了，我出去然后拿。 理论上你不应该再就 理论上我是不能再回来的。然后我当时没有，我当时出去拿完我直接就进来了。 那他们还挺人性化的。 对， 他们如果再精一点，有一些因为有一些东南亚包括非洲国家它很黑的，你进去以后要那什么的， 这个真的是看运气。所以你这一次旅行运气还算不错。 他这个体验是那种惊险的体验。 你有很惊喜的体验吗？ 我没有惊险的，但我有很惊喜的体验。 比如嘞， 比如说头几年的时候有一次我是因为公差，然后但是就是半公差半旅行去新西兰。然后有一天晚上呢，是我们白天也是在拍摄，然后晚上就是自己的时间，然后我跟 惊喜的发现吃了太多衣服穿不下去了，是吗？ 小雨总是在这件事上 突如其来， 你知道吗？好了，我们不做了。就晚上我们在新西兰，三个人出去说想找一个地儿吃点东西，就开个小灶。结果走着走着呢，在新西兰的那个大街上就迷路了。新西兰是那种就是方圆可能一两公里才能有一个人的那种。 那你迷路不是很正常的吗？ 对，而且我们仨其实英语不是特别好， 英语其实很烂。可以这样 的，我也是过了四级的好吗？然后呢，就在就是有一点点慌乱的时候，突然间一个拐角，然后就有个小酒吧，然后全都是外国人，然后我们就在想，既然已经迷路了，那不如上里面坐一会儿吧，然后正好也查一下地图什么之类的。然后进去了之后呢，就他们发现 突然有一桌亚洲人坐在那儿，然后他们就有人给我们 跟看动物一样看你们， 没有给我们送了啤酒，然后还问我们说你们来自哪儿呀？ 那很暖心， 对，特别暖心。然后还有那种轻音乐在，然后他们还一起帮我们查地图什么之类的，我们就觉得那 不想回去了， 对对对，就好像突然间有一种特别温暖的感觉，就是这个在旅程中有这样的体验是 就跟当地人那种。我当时我有一次我去在美国的时候，我去巡演，然后在当地那会儿还小，那会儿可能是高中，然后跟当地的中学有联系嘛，然后在他们那吃完饭以后出去就没事儿干啊，而且美国说实话除了一些大城市以外其他地儿都也挺地大物博的，你出门也看不见人， 对呀、 然后我出了人学校也什么都没有，然后在人学校里溜达，然后就看他们有在草坪上玩橄榄球的，然后就跟人打会儿橄榄球，然后就交朋友了，就很简单，真的就是这种 旅途中的这种 旅途当中，如果能交到朋友的话，会觉得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和礼物一样的。所以说刚刚他们两个讲的这两个事例都是只有可能在自助游当中会发生的事情，如果你跟团游你是不会有这种机会的， 对对对，跟团游只有可能会在团里边认识一些朋友啊之类的，是有可能。 我也会建议大家可以带着自己比较传统的爸妈，可以带他们一起去挑战一下全家人一起自助游， 对， 因为绝对是跟团有一个不一样的体验，而且也可以改变一下爸爸妈妈那种比较传统的思想，他们可能也会觉得说哎，这样的话会更加增进我们一家人的感情， 是， 尤其比如说去一些可以适合度假的地方，比如说怎样去越南，他在那个小别墅里面价格也很便宜，然后如果是全家去的话应该也不错吧， 对 对, 对， 我去的是那种我订的是一个蜜月房， 那不适合全家人， 对， 但是他应该也有的选， 有家庭房， 对， 会有，肯定会有的。 我觉得一家人去一个那种家庭房呀，或者是在海边订一个那种很大的别墅，自己带泳池的，其实东南亚这边价格都不贵， 对， 然后一家人去的话就会度假的很开心。 我就很喜欢跟我爸妈一起出去，这样的话我什么都不用管，然后去哪儿不用管， 你还有天然的翻译， 跟人交流不用管。 子阳的爸妈是很开明的那种， 花钱不用管。 他妈妈是一个英语老师，英语非常好。 而且像我奶奶今年也70多岁了。前两天 你不会告诉我你奶奶自己出国玩吧？ 我奶奶自己坐飞机就去加拿大了。哇！然后待两天， 这可以。 待了几个礼拜，因为我有我们家也有亲戚在加拿大， 真是一个好奶奶。 然后待了一些日子。给我还有我爸打一电话说这边街上没人啊， 对对对， 就因为他经常去加拿大什么那边，然后就说不行我还回了吧，自己买张机票回来。 哎，你的奶奶很不错哎，还有 好奶奶， 我以后咱们以后也做这种奶奶吧， 对对对，我们90岁的时候结伴再去什么海岛比基尼一下， 90岁是吧， 对， 我再等80年看你们去， 没事，我现在那个时候小雨一定还会有腹肌， 也希望你能等80年哦，也希望这个事情可以发生，而且如果你要是等了80年，我们可能已经100多岁了。 对， 不是，你看，不是我暴露你们年龄，你们自己说。 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一直播和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到活力982。如果你点击关注成为我们的粉丝的话呢，之后你还可以看到我们其他节目各种精彩的选题，还有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来小小的私心介绍一下，最近我们女神百分百节目组也是下了血本，也并没有什么成本了，就是自己自制了一些很可爱的，可能是关于女生之间友谊啊，也有可能是减肥方面的小视频，会在每周三的时候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来推送给大家，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另外在节目里面我们可能也会在秘密花语这个环节播放出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一下。 好， 好，加油。 很敷衍的 两个人，我们俩很热情， 对啊，我们会看 子阳非常谄媚的表情，好，加油。我学得很像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来说一说这个跟团游和自助游，刚刚其实各个的利弊我们也都说了，然后其实我今天呢先给大家推荐一些你们两个有没有那种订机票和酒店很便宜的网站， 去哪儿，我这算打广告了？ 不算，我们多说几个嘛，多说几个就可以了。 去哪儿？携程。 除了携程这种大家都知道的，其实有一些国外的网站，比如说 Travelzoo。 啊、哦，这个我听过。 对，我订机票没有在国外。 车速是可以在订酒店很划算，它要比其他网站便宜非常多。嗯，大家可以下载这个 app， 然后可以在上面搜索一下。如果你提前订的话，比如说一些海岛的酒店，可能一个晚上1000人民币能住到那种大花园，然后300-400平的那种环境了，已经非常好。 有时候可能都用不了那么多。 对，嗯，对，还是看地方和季节。 反正我一般在外面订酒店的话，可能有时候会看 Booking 还有 Airbnb。 对对对， 然后他们对于我们这学生来说的话，嗯，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要关联你的信用卡。 嗯， 我没有信用卡。然后就有时候会比较麻烦，但是还是挺好的。而且 Airbnb 的话，你会看到很多当地的，就是它叫民宿嘛， 对， 那个你带厨房什么的也很方便。 对对对，嗯，对，真的很不错。嗯，然后我们的雨涵说飞猪这个软件 啊，飞猪是也蛮不错的啊。 嗯，大家都可以不妨去参考一下，但是还是要提前订，越提前订的行程会越便宜一些。嗯，也很适合学生党。另外呢，如果要是想坐比较便宜的飞机的话，可以廉价航空都会有自己的官网， 对， 大家可以直接上他们的官网上去订。 嗯， 而且廉价航空是不是也是有行李的？所以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只不过飞机上没有食物和水而已。 有的会有差别，亚航，因为我在东南亚，我在亚洲跑的特别多。 亚洲小王子 也不能这么说，就是亚航它有的是真的没有行李的， 嗯， 你真得买。你要不买的话，你到机场你可麻烦了，因为你有时候在东南亚，可能我今天在泰国，明天在柬埔寨，后天在越南，就那么玩的话， 嗯， 你坐飞机，你可能去机场就很简单的去了，提前一个小时，你到那儿发现你行李没办法托运，你要再买，那一刻你心里很崩溃。 但是你应该是提前可以知道这个航班有没有给你准备行李的。 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你不关注或者不关心，而且 因为我们习惯了知道行李应该本来就是， 因为它页面 不是航空公司的问题，是你自己的问题啊。 它页面是英文的，咱们在中文环境待多了以后，你就会懒得看它。 而且我觉得是我觉得还是不推荐那个廉价航空，是因为我曾经有一次误打误撞，然后也是从泰国回来的时候坐了一廉价航空， 嗯， 然后我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比如 嘞，就是，廉价航空公司会被排在你飞机起飞排队的相对末尾。 我明白了，就比如说，如果你刚好赶上一个不好的天气，下雨或者下雪，飞机都晚点了，它会是最后起飞的。 所以在国内，有时候能坐国航坐国航，就是因为这个。 嗯， 而且 越大的航空公司，它越会稍微靠近。 我不知道那两位姐姐坐没坐过俄罗斯航空。 没有坐过俄罗斯航空。 我有很多地方，捷克啊，什么这些地方，东欧啊，这些我很便宜的机票，2000多块钱往返。 哇！ 我一直没敢去，就是因为它是俄罗斯航空。 对，前一段时间有一个说一个新闻说俄罗斯航空说他们的那个飞机就特别牛， 嗯， 就无论什么样的情况下都能够停。 就我现在我阻碍我的唯一的就是这个了。要不然我就 算了，我觉得还是坐国航。 对，所以我们也不是说针对某一个航空公司啦， 对， 就是每一个航空公司可能都是会有很好，或者是有出现一些小意外的情况，跟， 嗯， 航空公司本身可能并没有很大的关系。 对， 对， 那大家还是要掌握一些出行的小技巧， 嗯， 比如提前订机票啊，在这些网站上可以自己去搜罗一下， 它会有特价的， 对，会有特价机票，就会很划算。 对， 所以其实这些特价机票很适合像子阳这种时间相对比较自由的人， 像比如像我们学生的话，因为我国外的话，我除了没去过南美，没去过非洲还有南极， 嗯， 我基本上都跑过， 嗯， 然后我就觉得我大学可能因为也快结束了，所以我想我先把国内先至少看一遍嘛， 对， 我自己的祖国我都没走遍，我没事走遍世界干嘛。然后我就开始搜刮去哪儿啊，携程啊什么这些，它有特价机票， 嗯， 可能往返几天就1-200块钱300-400块钱， 那你这个真的是， 那我不去白不去，我拿着身份证我就走了， 真的是捡便宜了， 行李都不用带，我背个包，带上充电宝。 哎，有那样的，就是会先看哪地方便宜，然后就去。 对，这样如果时间允许的话， 嗯， 是完全 OK 的。 对对对对， 我出去玩有时候就不看地方。我就看便宜 ，OK， 这地儿没去过吧？ 没去过的话，去体验一下也挺好的呀。 嗯，而且你在国内的话，没有任何障碍，真的没有障碍。 这是个好办法， 对， 真的是个好办法呀。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这个环节叫奇妙的旅行，也是因为每一次旅行当中，可能都会有一些很奇妙的经历，这些经历来构成你更加丰富的人生，真的是这样。 嗯， 虽然我说的话很正能量，也很老派，但是确实是这样。如果我们当我们的地方去的越来越多了，你的经历也会越来越多。 嗯， 可能在这一次旅行当中遇到了某一个事情，那就会影响到你以后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和改变，都是会有关系的。 要么多看书，要么多旅行。 对，所以今天我们三个人给大家提供的观念呢，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自由行， 多走一走， 对，多走一走，自己去体验体验，哪怕是遇到一些困难，比如酒店找不到了，那也是一种很好玩的体验啊，或者是飞机赶错航班了，那也是一种很不错的经历啊，对不对？ 那有点衰， 是吧？是吧？是吧？ 对啊，我觉得这样就还挺有意思的，所以也希望今天我们百分百 party 的环节可以给大家一些帮助，也希望大家在无论是假期还是你有时间的时候，都可以有非常完美的旅行。那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秘密花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啊。 今天的秘密花语要跟大家说的秘密呢，我想和你们吐槽我的朋友，哎，但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说呢，你们两个认为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几个朋友一起出去玩，这个状态是最和谐的？ 六个 。 哦，因为我有一帮发小，我们六个从五六岁开始就同学，一直上到大学还同学。 那你们步调一致吗？每天？ 很一致。 啊，那还好。都是男生啊？ 都是男生。 哦。 但我们不会去那种特别远的地儿，因为而且现在到大学， 那你们可以试试去远的地方哦，说不准就撕起来了哟。 不会，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有一个模式了，大家相处那个模式就不会 就很舒服， 而且可能全都是男生也还好，因为男生没有， 对， 他可能起了床就立马就能走。 而且我们的决定就是，比如说出去玩，有时候去哪儿很重要，就比如说五个人都不说话，有一个人说 OK 我们去这儿吧，好，那我们去这儿吧。就去了。 去哪儿很重要，但是去哪儿也是在于是和谁一起去的。 对，就他们男生在一块儿，因为他们可能步道一致，是因为女孩的想法会多一点。比如说这个要逛街，那个要干嘛，那个要看风景什么之类的，就容易有。 但如果是真闺蜜的话，咱俩的话，咱们就提前安排好啊。 对，那倒是。而且如果真闺蜜的话，你说要去逛街，但我不想逛，我就不要去。 对呀、 那你们更可怕。 没有，今天呢，在秘密花语环节，我要迅速的跟你们吐槽我的一位朋友。但是我一定要说明，这完全不影响我爱他，完全不影响， 就事论事是吗？ 对，就事论事了。我有一个朋友，在我怀孕期间呢，我们一起去过一次菲律宾的长滩岛。在长滩岛玩的时候，去之前我就说女生去嘛，肯定是要准备一些比基尼，穿得很好看。他说小雨，我不用穿比基尼，我这次去的唯一目标就是要潜水，我只想潜水，我此次出行只为了潜水，我就带一个潜水服就好。 那很好啊 ，OK 啊。那既然你有这个目标很明确，我很支持你。这个时候呢，他就在某宝上面买了一些当地的潜水套餐什么的，打算去潜水。我也很支持他，因为我当时怀孕没有办法一起去，虽然身材还是很好，所以呢，我们就一起到了那个长滩岛之后，其中有一天他就说他那天要早起，跟他男朋友一起去潜水。我们就说那 OK， 那我们两个人就换一个其他行程，然后咱们再汇合一起吃饭好了。可是最后这个结果你知道什么吗？就是我们已经做了其他的行程，但是这个女生非常想潜水的这个女孩子，她没有起来，是太困了。困了之后呢，我们也说哦，那理解你，那你就再跟那个卖家沟通一下，你可以约下一天嘛。然后她就约了第二天，结果到了第二天的时候，她又没起来。 我觉得出去玩最怕这个。 最后又改成了下午，改成下午之后，他又有别的理由，又没有去成。 你们晚上几点睡啊？他为什么那么快？ 就正常睡啊！我说，那你这次旅行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潜水吗？你不潜水你还干嘛？而且他连比基尼都没有带。更可怕的是，他说小雨，我觉得出门还是应该带比基尼，不然你把你的泳衣给我一套穿吧。 你就应该说他这么能睡，是不是也怀孕了？ 没有，然后我就是觉得说，朋友们一起出去玩最忌讳的其实是怕说 我起不来，我好困，再多睡一会儿。因为我是觉得出去玩早起也是一种很开心的经历，并不是说早起是受罪。 对， 我是非常乐于早起的。 而且我出去玩都会有一种我晚上都不舍得睡觉的感觉。 这时间很宝贵，我要起很早去看他们怎么吃早饭的感觉。 对啊，因为你一共就在这个地方待这么几天的时间，你还每天都在睡懒觉。 对， 除非是度蜜月只有两个人真的没事干，不然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早起。 我觉得度蜜月我也受不了。 对啊，既然出去了的话就一定要抓 度蜜月。五点起我也受不了啊。 我之前有一次节目咱们俩就说过一个问题，就出去玩很，尤其对于我们学生来说，你出去玩是那钱很贵啊，对不对？而且我们可能不用住很好的酒店，但是你早上可能 你以后一定要每次都强调你是学生，不然大家会发现不了。 就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可能不是学生也会有，就是你早上比如像我男生，我说起就起来了，我起来就想去出去看看这儿的清晨什么样，吃个早饭看个日出，对象就起不来，就起不来。 那你就跟他吵架呀，分手。 我不能啊，然后就，哎，那不能说。 哎，所以说呢，这种情况大家其实都是会心里稍微有点抗拒的。也提醒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你要是那种出去玩起不来的类型，也稍微体谅一下大家。因为出去玩呢，不要把它当成一个辛苦的过程，而是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去探索当地的一种生活的状态，其实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如果你 确实要有团队意识的， 对，一定要有团队精神，这样大家才可以一起更加更好的愉快的玩耍。 对， 那也就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想跟大家讲的一些事情，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九八二更多更好看的节目，不要走开，您接下来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九八二活力榜，我是小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喽，明天见，拜拜。Your booty, boys, and girls.